各位同学，晚上好。好，我们就先稍微复习一下第七品。其实后面有一段蛮有意思、蛮精彩的故事啊。讲菩萨如何观众生，第一段啊，就是这一段。我记得我们把第一大段讲完了啊。他这个第一个就是说，菩萨观众生其实是空，就是讲了很多的形容啊，像是这个幻师啊，见到幻人啊，就好像一个魔术师把人变出来，其实是假的啊！大卫魔术师变了一个东西来，就是是假的啊。这个水中月呀、这个各种的形容词啊，热石焰、呼声响、空中云、水俱没、水上泡、芭蕉尖啊、第九柱、第五大、第六音、第七情、13入19界，菩萨观众生为若此。一开始啊，这一段其实是在讲这个所有的众生啊，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。但是讲完这些众生是空啊，但有个，所以维摩诘就问啦，那这个这是文殊菩萨说的嘛？对，这文摩诘说的。那文殊菩萨就问说，诶，那如果观所有的众生啊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话，那怎么度众生啊？都就假，人都是假的吗？维摩诘，你这边就经常来，这个精彩的地方就在这边。他说菩萨作事观矣。他说其实菩萨作事观，但是他自己心里会想什么？他度化众生的心态就是说，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，就是告诉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众生，告诉这些众生，众生根本不存在。也就是进入到一个梦境里面，告诉在梦境里面所有的假人，告诉他们说，其实你们是在梦境里面的一个人物，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。哦，那菩萨在那梦境里面的那个菩萨本人是真实的吗？当然也不是真实的，所以并不是，也就是没有一个能度的菩萨，也没有一个可度的众生。那么在梦境里面，菩萨度众生这件事情，也是在梦境里面，也不是真实存在啊。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讲，但是后来又来了，但是没有可度，我们刚刚说没有可度的众生，但是要不要度众生，还是得度。哦，这个就是他比较大乘啊，这个点，一般的普罗大众没有办法理解哦。那又告诉我，这个所有的众生是在梦境里面没办法度，但又告诉我还是要度众生，没错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在空性的基础下去度众生，哦，你要在这个行六度嘛。空性的基础上，你才能够行六度。所以他说：“你看啊，观众生如幻，但是呢，你却要行慈悲喜舍，四无量心啊，就是我们讲，其实也就是大乘佛法嘛。怎么去度众生？慈啊，你要给予众生喜欢的东西，你让他开心，给予他要的啊。先以欲勾牵，再令入佛智。你要能够。”哎，让众生觉得啊，我拜这个菩萨，哎呀，我可以得到我要的东西。先是拜菩萨，得到你要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再讲法给你听。哦，那悲呢？悲是说，我啊，要众生的苦难，我要把它拿掉，我要帮他承担下来。哦，不要让这个众生啊，没有办法接受怎么讲，承担这些苦难，我帮他拿下来。但是你帮众生把苦难拿下来，你就想一件事情啊。其实众生受苦重难受难，其实它就是它的这个业力嘛，业力重啊，这个福德低，所以呢，你要帮助他，在行这个悲的时候，行悲心的时候，你所做的这个功德啊，你这个救苦救难，你行善积德，或者说你行六度啊，其实菩萨应该行六度所得到的功德，你要与众生分享。那慈悲喜喜呢？喜就是你随喜众生所有一切的美好啊，他们其实这个应该讲法喜啊，你欢喜而且无悔，你饶益众生啊，法布施让他们都得到智慧，每一个众生都能福慧双修，而且你欢喜无悔，你第一个随喜他，第二个呢啊，你对自己对众生都没有亏欠，也就是说你已经极尽所能去做一切你能做的事情。哦，这个舍呢，更是就是像慈母对所有小孩子的这个心啊，哦， 所作福佑无所希望，就是你为这孩子所做的一切的一切，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期望说他要报答你、啊、的一切就是当体，其实就是在空性的基础下面在行，在做慈悲喜舍，其实都是一样、啊、这个是我们上一段所讲的、啊、有一个叫做三轮体空，这个大家一定听过很多次，没有可度的众生，没有能度的菩萨，也没有度众生菩萨度众生这件事情，所有一切都是空的。在三轮体空的这个基础下，你还是要去行慈悲喜舍、啊、上求下化。好了，那你看啊、哦，这个整个都是由这个是我们现在开始第二段了，但是第二段其实是承接第一段。第二段呢、啊，我觉得要仔细听啊、哦，第二段呢、啊、有点绕，要仔细听。但是你如果听懂，如果你告诉我第二段你听懂的话，那你的确是对空性的那个掌握是够的。好，我们再去想啊，刚刚第一段怎么说？说第一个先观空，对吧？虽然观了空之后，我还是要度众生，我还是要行，就是发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。那你发愿度众生，你得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得回到六道轮回里面？你好不容易从梦境醒来，你得再回到那梦境。你好不容易从失火的 KTV 逃出来了，到大草原你还得回到那失火的 KTV。 各位同学，这是需要勇气的。你已经从那杀戮战场逃出来了，但是你为了救那里面的人，你还得再进去，这需要勇气。所以第二段就是承接第一段，这个维摩诘居士说还是得发四无量心、哦、慈悲喜舍。那我们来看文殊菩萨问他什么。文殊师利又问，就开始继续问，生死有畏，菩萨当何所依？维摩诘言，菩萨于生死畏中，当依如来功德之力。文殊菩萨问啊，哇，要回六道轮回，救苦救难，六道轮回就是代表我们要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不停的在这个苦海里面打转。他说这个很害怕的，其实所有的菩萨应该都是要畏惧生死啊，就是不想再投胎，很害怕又要再回到这个杀戮战场。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愿意再回到这个杀戮战场、啊、这个时候维摩诘就跟他讲，菩萨于生死畏中，就是说虽然你害怕生死， supposedly 你应该害怕生死，但是你却又能够再回来，当依如来功德之力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功德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发愿修大乘，最后成佛那个佛性、啊、你成佛所具备所有的功德，你要依据这样子的一个力量，如来的功德力，你才有可能抗拒，这应该怎么讲，这个叫做 conquer， 叫做反正就是不再畏惧，你能够回到这个娑婆世界，能够对抗你的这个恐惧，能够再回来克服你的恐惧，能够再回来。好，那文殊师利又问了、啊、那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，当于何住？答曰，这个是维摩诘居士答曰，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者，当住度脱一切众生。那就又来了，好，那我要依据如来功德之力，那如何呢？如何，我怎么样才能依据如来功德之力呢？是吧？要何所住？住就是说，那我要如何安住啊？我要怎么样安住我的心啊？我要安住在哪个点上面，我才有可能得到如来功德力这个加持？维摩诘居士告诉他，那你必须要住在哪里呢？度脱一切众生，你要这一环扣一环哦，你怎么样才能够有如来功德力的加持？你怎么样才能够有成佛的这些功德？你要有成佛的这些功德的力量，这些加持，你才有办法克服进入六道轮回对于生死的畏惧。他告诉你，那怎么样能够有功德力加持？他说你必须安住在度脱一切众生，也就是你必须发好。那么就回到刚刚讲啊，你如果想要能够有这个功德力，你要发愿度脱一切众生，也就是很重要的，你要发大乘心里面，你必须 所有众生你都得度，你得发了这个愿，其实不就是我们所讲的菩提心嘛？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第三品一开章，他就告诉你，所有一切众生，我都要令度无余灭，我要令无余灭灭盘而灭度之。啊，所有的众生，全部我都要让他灭度。这个你要发了这个菩提大愿，你才有可能能够依如来的功德力，那么你才有可能克服你对于生死轮回的恐惧。那各位同学，那你不要讲说，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在轮回里面继续吧，我一点都不恐惧，那不对，因为你根本出不来啊，你要先出来才进去，那才叫做克服了对生死的恐惧又再回来倒驾慈航。就像你现在见山是山，那你要第一步要先能够见山不是山嘛，你最后才能见山又是山。你比如说啊，反正我最后都见山又是山，我干脆就现在见山是山，那不对嘛啊！你要先能够出轮回，你才能够进再入轮回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这个就是一些普罗大众，你去跟人家讲，很多人会跟你用一些歪理在那里在这边辩论啊，就是这些东西，你要能够跟人辩经啊。你要能够跟旁边的人，不管是佛教徒也好，或者说是 challenge 你学佛的人也好，他们会有很多鬼论嘛，他们会有很多诡异的论调。你对于这个整个理论你要熟，你才有办法跟人家辩经啊。你自己不熟，两下被人家撂倒了，那不行啊。好，所以这些第二个故事这边其实很重要的一些概念。好啦，那文殊菩萨又问，好，欲度众生，我如果想要能够度化所有一切的众生，所有这些众生我都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那我得当何所除？那我得做什么事情？我得消除些什么？就是对于我自己本人，我想要能够灭度所有的众生，那我得消除我自己什么？我得干些啥？维摩诘居士就说，欲度众生，除其烦恼，这个其是指自己的。就是你想要发愿度众生，那你自己先搞定你自己啦，对吧？比如说，哎，让我帮你，那个人说你先帮你自个儿吧，你自己都帮不了还帮我，其实也没错。我们老是说啊，哎呀，我想要改变我的家人哦，我希望他们跟我一起学佛啊，我这个为什么我都没办法度化家人？很多同学有问我这个问题，我都说啊，你不要想这么多了，你先把你自己度好再说吧。你连你自己都度不好，你度谁啊？当你度了你自己，你的行为发生了变化，你旁边的家人自然看到，亲戚朋友自然看到，那么他们就会对于这个佛法觉得，哎，这个 Tiffany 原来是这样这样，现在哎变成那样那样，哎，搞不好真的有用哦。其实说老实话，就像我先生，哎，他今天还跟我讲说，他要把那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前面我们讲的八品啊，他说他最近找了一个 AI 人工软体，他说他要马上把我们那个录音先全部转成文字档，哦，中文的，而且他说他就帮他修正，变成一篇可以可读的文章。之后他说他再把它翻成英文，他说哎就可以利益很多众生，有很多人中文不好可以看英文。我说很好啊，可是我觉得他是 over time， 他也看到说我有改变，或者他觉得学佛是好事，那他也愿意做这事，对吧？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要先改变，旁边人才有办法跟着变。好。再来，所以他说你要自己先把烦恼除掉，哦，但是你看哦，烦恼分两种，一个是小乘的烦恼，小乘的烦恼就是我们讲的贪嗔痴啊，哎呀，我只要把贪嗔痴灭掉啊，这个我不要执着，贪嗔痴是什么？就是执着，反正执一切为所有东西都持有啊，不要这个执着，我就把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跟外面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全部偷偷断掉，搞定，哎，这个我就至少。哦，我自己找个深山，找个山洞，管它怎么样，我自己修行。哦，我不要造业，那么我不造业之后呢，我下辈子不要再来了，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太可怕了。这小乘的想法，大乘是什么？大乘的这个烦恼啊，各位同学，大乘的烦恼讲的是分别心。分别心是什么？就是认为万法是实有，我才会分别。所以你看这两个层次是不同的哦。小乘是贪嗔痴，不要执着啊，我看到了前面有什么兔毛、羊毛。狗毛什么毛？哎呀，我也不要把它带回家啦，就这样好了。它都是毛，是真实在那里，我也不带回家。而大乘呢，是说前面那个毛哈，我能够明白它根本是幻影，我也别分别了。这个是大乘的，它的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。 又回到了我们讲说一般普罗大众根本不听不懂这一段，小乘跟大乘的那个烦恼跟修行境界是完全不同的。那这边讲的什么？当然是在讲大乘，就是你要把那个烦恼给除掉，是除你的分别心。你要知道这所有前面的这些一堆的毛其实根本是影子，而且最后呢，你连影子都看不到了，回到你真正最原始的那个佛心，那个初心全部圆正。好，这个就是层次的不同。再来啦，好，要除烦恼，那这个文殊菩萨又问，欲除烦恼当何所行？怎么样能够除烦恼？就问这个维摩诘啊。那维摩诘就说当行正念。那我们这一段就有趣了，接下来这一段就更有趣了。正念是什么？文殊菩萨说什么是正念？云何行云正念？好，你要行正念，那怎么样可以行正念，或怎么样叫做行于正念，或我如何行于正念？维摩诘居士就说当行不生不灭。哦，就他就撂下四个字，当行就是不生不灭。那文殊师利就问何法不生何法不灭啊？什么叫做不生不灭？哪一个东西不能生，哪个东西不能灭？维摩诘居士就说答曰，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也就是说，不善的法呀，你不能让它生出来，善法呢，你可千万别让它灭了啊！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或诸恶莫作。不善不生就是诸恶莫作，善法不灭就是众善奉行。哎，一般人听到这边呢、一定觉得好像挺有道理的嘛，就是这个行善积德嘛，不要作恶作善啊，这样子就等于是不生不灭了。但是我相信现在很多同学脑子一定在想，觉得很奇怪，明明不是说不生不灭其实就是根本万法无生吗？不是应该就是说根本没有分别吗？刚刚才说没有分别，怎么现在又在开始分善跟恶啊，不善跟善法，善法要那个不灭啊，不善法要不生啊？如果你现在脑子有在 OS 觉得怪怪的，那恭喜你，你还真学到了一点皮毛，这不错啊。如果你现在脑子觉得有点奇怪，老师讲的怪怪的，维摩诘居士好像讲的有点怪，那恭喜你，你还真的学到了点东西。我们看看下面维摩诘居士怎么讲啊、哦？所以先别着急。那这个文殊师利又问了、他说：“哎，善不善孰为本啊？”他说：“善法跟不善法，那到底什么是依据啊？哦，这怎么定义呢？什么是依据啊？怎么会有善法跟不善法？怎么分别这两个？”听到了、维摩诘居士答曰：“身为本。”什么意思？身体呀、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有善跟不善分别的根本。诶，跟身体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因缘和合之身，也就是因为我们有妄念分别了，又执着造业了，咕咚就进入了六道轮回里面，你才会有身体啊。你没进六道轮回，你哪来身体？这个身的意思啊，它表面上写身体，但事实上它隐喻想就是我们这些凡夫，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打转的这些众生。哦，身体这个众生，因为你是众生，你才有善与不善。这样就听懂了吗？哦，前面听的可能没听懂，到这边就听懂了。哦，原来因为我进入六道轮回，我根本就是有分别有执着，我就是在那梦境里面，但却不知道自己在梦境里面，所以我才会有善跟不善。搞了半天，原来分别执着就是善跟不善的根本，本来根本就不该有善跟不善的分别。哦，这样子有没有听懂？然后再来，文殊师利又问说：“身孰为本？”那怎么样会有身体呢？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答曰：“欲贪为本。”就是因为你有贪嗔痴，就是因为你想把这些不同的毛带回家。哦，你只想带回家这个罪，你只想带回家羊绒，你不想带回家羊毛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贪欲为本，因为你贪，你想要把怎么说那个贪字啊，其实那个欲啊，这边所讲的这个欲啊，欲贪啊，欲贪为本，就是其实你想要取根本比你需要更多的， 这个东西叫做欲贪。那这个时候，文殊菩萨又问，那为什么会有欲贪呢？欲贪孰为本？咋会有欲贪？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啊？爱取有嘛，十二因缘，为什么会爱上它？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取回家？或者为什么就这么的厌恶这样东西，就非要把它给除之而后快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所以他就答曰，维摩诘居士答曰：虚妄分别为本，贪欲的本是什么？是分别，看到没有？其实那个分别啊，也是不真实的，不真实，不真。你认为这所有的东西呀、啊、是真实的，其实但是它是不真实的。这个虚妄，也就是以为有能有所，所以你去分别它，但是它告诉你，这个能所根本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你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，有一个真实的对面，有一个能分别的我，有一个可分别的对境。他说：“对不起，这是虚妄的。这个能所的概念，二元的概念是虚妄的。你 base 在这个虚妄的概念里面，你开始去分别，分别那根本不是毛的毛。你明白吗？因为你先开始分别不是毛的毛，你后来才会觉得我得把这我喜欢的那些毛带回家。所以你看，先有分别，再有执着，执着之后就有贪欲。贪欲之后，你就变成凡夫；凡夫之后，你就会有各种万物。这个二元，其实善跟不善，也不过就是这二元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。这样能听懂吗？你这边听懂的话呢，恭喜你很厉害哦。又问：虚妄分别孰为本？那怎么会虚妄分别？这个精湛了，他告诉你，答曰：颠倒想为本。颠倒想是什么？为什么你会虚妄分别？因为你颠倒想，什么样的一个颠倒想？各位同学，你可能稍微记一下，这个颠倒想就是执万法实有，或者你认为心外有法，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最原始的颠倒想。因为你认为心外有法，你才会想去攀缘啊，你觉得万法实有，所以你真正的颠倒想，就是因为你想要攀，你认为外面东西真实的。凡夫的颠倒想就是万法实有，而佛陀这49年讲经说法，他其实就是要破你一件事情，就是告诉你其实万法无生，众生觉得万法实有，佛陀告诉你万法无生，众生觉得心外有法，佛陀告诉你万法不离一心，这个就是颠倒想跟他的那个真实面的差别。哦，佛陀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认为。心外这个万法实有啊，这个是最根深蒂固所有痛苦的根源啊。然后心外有法，就除了我这个本心之外，真的外面有万法存在。佛陀就是要破你这个点，他告诉你心外无法啊，这个所有的这个外离开我们那个本心哈，其实没有任何一法存在。这个是佛要讲了49年啊。其实没有几个人听懂，即使你进入了大乘的殿堂，我跟各位同学讲，很多人修大乘都是发，好像说我要发心救众生什么什么的，但是你说真有几个人弄懂到今天我们所讲这些，真的非常非常少，寥寥无几。好，我们再往下更精彩。那维摩诘居士这个文殊菩萨又问：颠倒想孰为本？为什么会有这颠倒想？就是颠倒想是当初那个无明嘛。无明怎么出来的？觉得心外实有，我想攀缘哦。无明，我想问哦，无明怎么出来的？孰为本？这个维摩诘居士答曰：无住为本。无住是什么？好，我们先把后面念完，一起讲比较容易。那这个文殊师利又问：那无住孰为本？维摩居士就答道：无住则无本。文殊师利。从无住本立一切法，我们在最后这一个阶段的挑战，看你听不听得懂。颠倒想就是那无明，当初那一念无明怎么出来的？它的本是什么？维摩诘居士说是无住。无住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无法住，无法安住，就是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或一个住处能够让你安住在上面，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根本不存在。 无著则无本，就是你认为无名啊是真实存在，好像有了一个无名，但是他这边告诉你，连无名都不是真实存在的，连那当初的一念无名也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因为它根本无本。这个地方啊，所以你会以为啊，我要把这个当初无名啊找出来，找到它的原因，把原因解决了，那这个无名啊就不会有了。不对，他告诉了你，连当初那一念无名根本也从来没有真实存在。你以为它存在，连无名都不存在。有了一念无名，你就去认为心外真的有法哦，万法心外实有。然后呢，你就去分别，之后你就去执着，你就进入六道轮回，然后你就有善法跟不善法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所有的东西。但是他告诉你，连当初呢一念无明其实都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个地方我想会有同学没听懂，但是你就先大概记住这个意思。你上过楞严经的同学全懂了，因为我们前几个礼拜才把这段讲懂。有个古城啊，就当时他们一个人啊，有一个人啊，他这个故事是这样讲，有一个人呢去照镜子啊，忽然看到镜子里面有他的脸在那镜子里面，他就忽然吓一跳说，哎，我的头怎么不见了，怎么跑到镜子里面了，哦，那就到处疯狂的去找这个头，但是他的头有没有不见，其实他的头没有不见，他以为他的头不见了，但事实上你在讲的，他就这个楞严经里面就有一段逻辑是在破你，告诉你其实连你以为当初的那一念无明其实也不是真实存在的，所有从头到尾，甚至连你以为哇最初那一念无明总是真实存在的吧，结果搞了半天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从无著本立一切法，就是因为根本搞了半天连一个真实存在，根本没有真实存在的那一念无明，连那最初的那个源头都不是真实存在的，竟然立出了所有的一切真实，你以为真实的万法就是这么来的。各位同学，这一段你必须要多念几遍，就是我讲的，我刚刚上课讲到现在的第二段故事，尤其是云何行云正念这边，哦，当行不生不灭，哦，合法不生，合法不灭，哦，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，善不善孰为本，生为本，生是什么？凡夫，因缘和合之生，生孰为本？贪欲，欲贪为本，欲贪孰为本？虚妄分别为本，就是你根本不存在的那个能跟所，你还对它加以分别，这个东西才造成你后来的执着。虚妄分别孰为本？颠倒想为本。颠倒想就是我们当初那一念无明啊，觉得外面有法，我得攀缘啊。那颠倒想孰为本？无著为本。无著就是什么意思？根本不存在。无著孰为本？无著则无本，根本无著已经没有本，因为无著就是因为不存在，你没办法安住，所以从头到尾就没一个东西是真的。连你当初那一念的无明，你说我要破无明，他告诉你连当初的那个无明都不是真的。你要是当初那无明是真的存在，你就糟糕了，那你就糟糕了啊！所以真实存在你破不了，它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从无著本立一切法，这个就是说从根本啥也不存在的，连那个无明都不存在，竟然是可以发展到你认为心外所有一切万法真实实有存有存在，哦，这个是第二品的重点，非常精彩的一品，哦，而且难，这一品呢真的难。前面就也不是这一品，这一小段真的难。前面昨天上礼拜我们所讲的，我觉得还比较简单，今天这一段比较难啊，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接下来啊，哦，那个在还是在维摩诘居士的家里面讨论完了，对吧？菩萨观众生是虚妄的，但是虽然虚妄，你还是得行四无量心。那么又讨论怎么样，哦，能够克服我要进入这个生死的这个畏惧，哦，那么就开始讨论，竟然讲到最后告诉你，从无著本立一切法。好啦，那这个比较一个比较 heavy， 比较重的一个课啊，今天先停在这里。但是我们下面啊，出来一个新的人物，在维摩诘家里忽然出来一个新的人物，接下来这段就比较轻松，而且很非常有趣啊。我们来看一看，时维摩诘世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，便现其身啊，就在那个有一个天女啊，就是反正就是长相是一个天女的长相。哦，但是各位同学就是要知道说，他可以显天女的样子，他也可以显一个乞丐的样子，他可以起任何样子，但他只是他那个样子显了一个天女的像。哦，他就听到这些文殊菩萨、维摩诘居士啊，在这里斗法呀、讲法啊、辩经啊，哇，他觉得很过瘾，他就现身了，哦，他就出来了，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，哦，就拿这个，他就散花嘛，天女散花就把所有哇，天花啊就散在这所有的这个菩萨跟佛的这些弟子、大弟子，就是这些阿罗汉啊、哦，这些和尚们的身上，华至诸菩萨即皆堕落，至大弟子便着不堕啊、哦，一切弟子神力去华，不能另去，这个花呀掉到了这个落在了菩萨的身上啊、哦，就马上就掉，反正就离开菩萨身上，然后就掉到地上去了。但是这花呢，到了这些阿罗汉身上啊，就是这些和尚们啊，修小乘的这些声闻众啊，诶，那个就粘在他身上啊，就不掉下来了。哦、啊，那些弟子啊，就你知道这些和尚们，这些出家人哪怎么可以忍受有花在自己身上嘛，然后就赶快想要把这个花弄掉，怎么弄都弄不去啊。反正有些人呢可以写些神通啊，显了神通呢，这花呢还是去不了。好啦，那这个时候，尔时，天女问舍利弗，何故去华？答曰：此花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哦，天女就问舍利弗说：哎，你干嘛一直要把身上的花弄掉啊？舍利弗说：哎呀，这个不如法嘛，我们是比丘啊。对吧？我们这个怎么身上可以搞个什么花呢？我们是非常有戒律的啊、哦！这个花在身上不如法，不如法啊、哦，要弄掉啊、哦！天曰：“吾谓此华为不如法，所以者何？是华无所分别，仁者自身分别想耳。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，为不如法；若无所分别，是则如法。观诸菩萨华不着者。”以断一切分别想故啊！这一小段回答很精湛啊！天女说：“哎呀，舍利弗，你不要讲这个花不如法，你别说这些事。其实花本身没有分别的，花就是一个万法虚妄的一个万法，是仁者是老兄你自己心生分别。”觉得这个花是实有，这个花那个花，然后和尚身上不能有花，你自己有分别心啊。他说你在于佛法，就这边讲的当然是大乘佛法。他说你于大乘佛法出家，当然不能有所分别啊，对吧？你那个分别是小乘人，所以之前我们是不是讲小乘人的烦恼是贪嗔痴，大乘人的烦恼是分别，就是小乘人的烦恼，他把小乘人啊，把贪嗔痴啊给破掉就好了。大乘人不一样，大乘人他得把分别给破掉，他不能就是说万法实有这件事情不，他得去破眼前的毛，他得去修，修到自己知道眼前的毛其实只是幻影才行。大乘小乘不一样，所以你看，所有的花到菩萨身上就掉了，因为菩萨根本没有分别心，他知道这些花根本都是不是真实存在的，所以粘不上去。当然，我们这边讲的菩萨是那些明心见性的菩萨。那小乘人呢？小乘人，你就算是阿罗汉的，都还粘在身上，因为他有分别心嘛。所以他天女就告诉他，无所分别哦。你要学大乘法，你要如果你有所分别，那就才叫不如法。花哪有什么不如法？你有所分别才不如法。你要无所分别，那就如法了。他说，你看菩萨们为什么花不会着到他身上？因为他早都断了分别想，他就不认为花是真实的。当你不认为花是真实的时候，你就不会，那个花就粘不到你身上。就所以我们说啊，我们觉得不知道自己在梦境啊，所以你看到前面那个墙啊，你就是穿不过去。 你看到那前面的火在烧你，你真的手放下去，真的被烧坏了。但是当你如果已经证得空性，你知道你是完全知道在梦境之中你自己证得了，不是人家告诉你啊。那你看到那墙其实不是真实墙，你就走过去了。时间、空间根本就不会造成各种障碍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讲那个叫做前面讲的不思议法门。啊、哦，所以你看为什么？因为他就已经不分别，他觉得那花不是真实的，所以花粘不上去。譬如人未识，人未识啊，非人得其变。如是弟子为生死故，色声香味触得其变也。已离位者，一切五欲无能为也。结习未净，华浊身耳；结习净者，华不浊身。他讲同样的，你看他说我们人哦，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在黑夜里面走路，哇，怕鬼，你越怕，哇，好像鬼就在后面，越看越一定有这种经验，哇，越想越害怕，哇，就一路跑，有鬼吗？没鬼，那根本我不知道有没有鬼，可能很有可能没有鬼。他说这边也是啊，你越怕，他说你越怕哦，那鬼就会趁虚而入。你如果正气很足，你根本不怕鬼，也没办法侵入你哦。所有的这个鬼。邪道啊，鬼道这些东西都是你啊，有这个罩，你有罩门，他才有办法趁虚而入。他说，其实弟子啊，我们学佛弟子也是，你越是畏生死轮回，你越怕生死轮回，你越怕会回来哦，你越怕回来，你是不是就要说我要把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干掉？我绝对不要跟他任何的瓜葛，所以我就可以这个啊，怎么样，在山洞里面修以后不用回来。他说你越是怕，他说这个外境啊，就越会趁其就是能够攻击你，你不 care，他反而没有办法攻击你，因为无欲则刚嘛。你所有其实所有事情都一样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有些人呢、啊，真的。爱财的不得了，那么没穷困或钱没有钱对他来讲痛苦的不得了。但有一些人的确对于钱财看得很淡，真有这些，我有朋友是这样。那你没钱，你有没有办法让他痛苦？没办法。哦，所以各个罩门嘛，有财财财色财色名食睡，反正各种罩门。你如果欲望很大的时候，那外面东西就有办法攻击你。或你越害怕。面对某一样东西，或越害怕失去什么，这个东西它就有办法来攻击你。他说这边也一样，他说你看啊，他说如果你已经没有这种畏惧，那外面这些五欲根本也没办法，无能为力，对于你，对完全不成威胁。所以这个结习未净，就是这些阿罗汉这些习气，啊，这些分别想的习气，如果还没有完全断，那你这个花，这个华就是花的意思，就会。粘在你身上，如果你的这个习气已经净了，那这个花是粘不在你身上的哦。所以这一段呢、啊，就是天女跟这个舍利弗中间的对话。那舍利弗一听，哎，挺有道理的，那也没什么能够回答的，就转个话题吧。哦，舍利弗就说，哎呀，天执此事，其已久如。嗯，转个话题吧。好啦，那天女啊，你住在这个维摩诘居士家住多久啦？哦，那答曰：我执此事如其年解脱。舍利弗言：指此久也。天曰：其年解脱亦何如久？舍利弗默然不答。哦，问天女：你住这多久啦？天女说：我在这个地方多久啊？就如有多久呢？就如其年，其年，其年是指60岁以上的老人。他是在指舍利弗。他说其年就是老者。他说舍利弗老先生，你在这里呀、啊，你呀、啊、解脱了多久？哦，就是你成道或你证阿罗汉多久，我就在这边住了多久。哦，如其年解脱，其年指的是舍利弗。哦，其实舍，那你在你证阿罗汉多久，我就在这边住了多久。舍利弗他说，哎呦。你住了这么久吗？你在这边住了这么久吗？舍利弗应该证阿罗汉证了很久了。那天女就说：“哎，那我就想问问你啊，你解脱了多久呢？哦，其年解脱就是你证阿罗汉，亦何如久啊？那你证了多久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”那这个时候阿罗汉，那个舍利弗就不答话。 就没有接话。那天女就说了，哎，如何其咎大智而莫啊？天主就说，哎，你是不是大智慧者啊？舍利弗啊，这个舍利弗不是智慧第一吗？记不记得心经啊，是舍利弗跟观世音菩观自在菩萨的对话，他是智慧第一，所有人都知道佛的十大弟子舍利弗智慧第一。他说你是大智慧者，我就问你，你什么时候证阿罗汉？你怎么答不出来啊？啊，那这个时候舍利弗答曰，哎呀，解脱者无所言说，故无于是不知所云啊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舍利弗就以这个智慧的有智慧的智者的姿态出现，就说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吧，解脱这回事儿啊，是超越文字，超越言说的，那不能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形容，所以我啊，哎呀，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你啦。你问这个问题，也就是说天女这个问题啊，这个他这个档次不够，舍利弗也没办法回答你。好啦，这个时候天女啊就说，言说文字皆解脱相，所以者何？解脱者不内不外，不外不在两间，文字亦不内不外，不在两间，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，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是解脱相。哦，这个天女回答的厉害了，天女完全不买单啊，她就跟基本上跟舍利弗，哎呀，你别给我说这一套了，我告诉你吧，言说文字这所有的一切，不管是人类的语言或者是文字，都是解脱相，哪有什么解脱者是无所言说的啊？我相信现在又有很多同学心里又在 OS 了。哎，老师不是说这个如来藏啊，或者这个实相啊，是要离开语言文字的吗？舍利弗说的是对的啊，不是要离开语言文字，而且这个语言而文字那个人类是二元的嘛，好像不就是要离开语言文字吗？诶，这个地方怎么又好像说的不太对劲啊？那我们往下看，其实天女说啊，她真正说的什么意思呢？所以者何？她说解脱者。解脱啊，是不内不在内，也不在外，也不在两间，就是哪里也不在。这个解脱啊，是当体即空啊。解脱或者是不解脱，其实都是当体即空。而文字呢，也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也是当体即通。事实上，真正的解脱就是我们所说你证悟空性，你记不记得？你当然不能着有，你不能着到色相里面去，但是你也不能离开色相，你也不能断灭色相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能着有，也不能着空，甚至你不能着有也不能着空的那个不能也得断掉，空有不着的那个不着也得断掉。所以如果你硬是说我就要把语言文字，哎呀，不能说话呀，不能写字啊，全部要断了我才能得解脱，那你得到的是小乘的解脱，而不是 大乘的解脱。舍利弗他告诉那个天女告诉舍利弗，无离文字说解脱者，你不可能离开文字或者离开语言去讲这个解脱，就是说你不能够离开色法去证空性，你不能够把这个断色那个叫做灭色去取空，你不能说我文字语言全部断掉了我才得解脱。一切诸法就是解脱相，诸法它就是解脱，它色相它就是空，空就是色相，色跟空是同一回事情。你不能说我断了烦恼之后啊，我就得到了这个菩提，或者我断掉了生死，我就得到了涅槃，我断掉了众生，我就成佛。错，他说佛当下就是众生，众生就是佛啊，菩提即涅槃，涅槃即菩提。轮回即涅槃，涅槃即轮回。哦，菩提即烦恼，烦恼即菩提。文字语言它就是解脱，解脱就是一切万法，所有的万法就是解脱。真正的解脱是不急也不离。急是什么？就是你凑上去急，就是即刻的急，你并没有扒在上面，但是呢 你也不能离开它。这就我们一直讲，就好像你拿一个球啊，在手上，你又不能用手抓着那球，你又不能让球掉下来。所以就是说，无离文字说解脱也。这个天女啊，是大修行人啊，她讲的这个是大乘的法门啊。解脱呢，当体即空。解脱是没有办法离开文字，也没有办法。它是应该怎么讲？它不在，它绝对不是在文字上，但它也不能离开文字。解脱绝对不是在文字之外，还有一个解脱，在你的烦恼之外，还有一个解脱，肯定不是。你的那个解脱就是文字，就是烦恼，就是众生。哦，也就是佛，这个啊是大乘非常精华的地方。如果一般念小乘或者是甚至普罗大众，你很难懂这一段文字。哦，就是说，当然文字啊，文字言说绝对不能不是解脱相，但是你也离不了文字言说。哦，但你当你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，那所有一切万法都是解脱。那文字跟这个语言也变成解脱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的，一开始见山是山，然后小乘呢是见山不是山，但是这个天女啊，是她是见山又是山，她已经到了一个境界，她知道你不离万法呀，万法不离空嘛，空不离万法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所以真正的解脱是离不开文字，它就是文字。对于这些已经解脱的这些大修行人来讲，所有一切都是解脱。你今天打麻将也是解脱哦，这个是说真的，你今天到赌场也是解脱，你到妓院也是解脱，不然维摩诘居士不会走游这些声色场所，但是看你功夫行不行而已。哦，那维摩这个舍利弗哦，他可不同意哦，他说，哦，那难道你不用不复以离淫怒痴为解脱吗？那难道你是告诉我万法都是解脱？哦，那我就难道贪嗔痴？慢疑，这所有的一切三毒全部都是解脱咯，那我难道不用修了？是不是？我就又可以又嫖又赌又吃吗？这个，然后天天骂人吗？这个是舍利弗讲的啊，我就不用离开了吗？他其实是不买单天女的。那天女说什么？佛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。若无增上慢者，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。这个地方听得懂吗？你如果有分别心，你是个凡夫，凡夫充满烦恼，贪嗔痴慢疑当然存在。所以佛啊，是为了这些增上慢，有些增上慢，为了这样子的人，为了这些凡夫啊，有慢心啊，这些凡夫分别执着，他才告诉你，为了对治凡夫的那个贪嗔痴，所以他。佛陀才说要离开贪嗔痴，因为凡夫认为贪嗔痴是实有的，所以佛陀才跟你讲必须要离开这个贪嗔痴才能解脱。但是如果你根本觉得贪嗔痴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实有的，你已经证得空性了，那佛告诉你不必离贪嗔痴啊，贪嗔痴性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性就是它的体性，不是讲相哦。不是要你去嫖去赌啊，他说贪嗔痴的那个本性当体即空，所以贪嗔痴性即是解脱。哦，这个天女的智慧远在舍利弗之上，远远在舍利弗之上。一个是在讲小乘，一个是在讲大乘。舍利弗这个时候说：“哇，善哉善哉，天女啊，汝何所得？以何为证啊？便乃如是。”他说：“哇，天女。”厉害了，他说你是证得什么果位啊？哦，你得了什么样的智慧啊？你可以有这样子的辩才，我认输了。哇，你这辩才太犀利了，我没办法比，可不可以请教一下？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证了什么果位？你告诉我。哦，你修的是哪一个法门？证什么果位啊？天曰，天女就说，哎呀，我啊，无德无证，故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德有证者，则于佛法为增上慢。天女说：“哎呀，我哪有得什么什么法？没有，我没有得什么果位啦，也没有证什么什么大不了的智慧啊。”她说：“就是因为我没有证，无智亦无 德，就是心经里面最后讲无智亦无德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智慧，我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果位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根本完全是虚妄的。在梦境里面，请问我得到了什么果位啊？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是因为我没得果位，所以我辩才，我才有这样子的辩才。因为我对于实相，我是真的诸法的真实性，我是真的通透了，我才有办法讲这话。如果我到现在还认为有一个菩提可证，还有个菩提心可发，或者有个什么菩提智慧可得，有个佛果可证，那对不起，这个就是增上慢，就是分别执着，我根本讲不出刚刚的这番话。啊，这个是天女啊跟舍利弗中间的对话啊，还没完啊。这个那舍利弗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嘛啊。那但是天女啊又继续有讲啊，再跟他说换了一个话题。舍利弗这时候啊又接不下去，但是当然他现在已经开始赞叹了。你看看第一个故事讲完的时候他没有赞叹，就换了一个话题。第二个对话讲完呢，他已经这个承认自己不行了，就开始问第三个问题，又转一个话题。那舍利弗就问天女说，汝于三乘为何至求？就说，哎，那你是刚刚没答嘛，那他说那换个方法问吧。他说，哎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啊，三乘法门你是用哪一种啊？可不可以这个指导一下啊？那天女就说，以声闻法化众生故，我为声闻；以因缘法化众生故，我为辟支佛；以大悲法化众生故，我为大乘。哦，他说啊，哎呀，修什么法，没什么真的特别修什么。哦，如果我今天呢，声闻是小乘，如果我今天想要度化声闻众，就这些小乘的人呢，我就化身为小乘啊，我就化身成一个比丘，哎，阿罗汉，女的也行，男的也行，无所谓，我就化身阿罗汉。我今天如果想要度这个缘觉，就十二因缘，以十二因缘证得空性的这些人，以因缘化法，那我就化身为辟支佛嘛。辟支佛就是那个十二因缘中乘人，他后来修到最后就是辟支佛，小乘就是阿罗汉嘛。那他说如果我要用大悲啊，就是这种讲大乘法，那我就化成大乘嘛，我可能化成菩萨，化成什么都行啊。就是其实天女已经住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里面的那个大菩萨，她今天就化仙天女，哎，她就化天女出来，明天她可能化任何，她甚至可以化成一个小黄狗，随便的，她爱化什么身，以什么身得度，她就现什么身，那要看她刚好前面的众生是什么机缘，她爱怎么化就怎么化。所以舍利弗还在那个 level， 就是你到底修是哪一种乘啊，还修哪一种法门。天女早都已经进入那 不思议境界的那个前面我们所讲的、哦、随身变化。所以他就继续告诉舍利弗，他说舍利弗啊，如人啊入这个占卜林，为嗅占那个叫做为嗅占卜啊，不嗅余香，如是若入此室啊、哦、这个室就是维摩诘居士的房子。但闻佛功德之香，不乐闻声闻，辟支佛功德香也。他就告诉他啊，他说啊，哎呀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那如占卜林啊，是一个非常香的那个非常清香的一个味道，非常舒适、非常舒爽的一个清香啊。他说你如果进入到占卜林啊，你闻到的那个味道，你是不会想要再去闻其他的味道。他说你就像你到了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你闻到了佛的功德之香，佛的功德之香啊，或者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占卜林的香味啊，其实就是在讲大乘佛法不思议境界，或者就是在讲这个大乘佛法。他说你闻到的这种香味啊，你根本就不要去闻其他的香味，你闻到的佛就是大乘的这种功德之香，哪有人还要去闻什么声闻辟支佛功德之香？你当你听懂了大乘法门，当你这个修行的大乘法门，谁呀、啊？没人再要去修那个中乘或小乘了。哦，这是天女告诉舍利弗，他说啊，舍利弗，岂有世凡四天王、诸天龙、鬼神等入此室者，闻思上人讲说正法，皆乐佛功德之香发心而出。他说，我告诉你， 所有进到这个房子里面来，因为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家里面天天就是在讲大乘法，那么他说没有半个人进到这边来，听完了会还说，哎，我不想修大乘，我出去要继续修小乘。他说没这种人，每一个人都是发心而出，什么就是发了菩提心出去。他说舍利弗，吾执此事时有2年，初不闻说声闻辟支佛法，但闻菩萨大慈大悲不可思议诸佛之法。他说我在这边呢、啊，我告诉你吧，我住了12年。他说我在这儿啊，待了12年，待了人世间，至少人世间我在这边混了12年啊，晃了12年。他说初就是一开始，他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听小乘跟中乘法，我就听那个大乘佛法。他说我一开始就是听大乘，就是听这个不可思议的诸佛之法。他说、啊、没什么好讲的，没有人进到了这个房子里会想听中乘、小乘或者大乘以外的其他法门。好，这个是这个天女啊，继续告诉维摩诘居士，然后还继续接着讲。哦，不过我们快9点了，要不要停一下？嗯，剩的哦，还有一段，算了，我们就先停一下好了。这个故事挺有趣的，后面也挺精彩的。那个，那我们就先停到这边吧，是9点了，别大家不要太累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哎，本来想今天可以讲完，算了算了，今天看看啊、哦，等一下我看看，好了，下次吧，下次吧，不要这么赶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回向好吗？我们把回向文拿出来，今天这个挺有意思的啊、哦。好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普愿净法界，沉溺诸有情，愿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。同生极乐国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准时上课啊，把这个课程把它结束掉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拜拜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。